读，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到皇城，除了那些御苑坛庙之外，最不能忽略的就是皇城的服务性。明清以来，这皇城之内可是皇家禁地，普通百姓根本不允许进来。住在这个圈子里的，除了一些皇亲国戚之外，就是专门伺候皇上和他那些家眷的服务人员了。别看历朝历代的皇上都希望别人把他看作神明，可毕竟您也是凡人一个，只要是过日子，那就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但是皇上毕竟是一国之君，所以别看他的日子和普通人差不多，但这级别上可差着档次呢。只要是皇上家需要的，在这皇城里头就有相对应的服务部门。明朝的时候，皇上专门设置了24个部门，号称明朝24衙门，专门伺候皇上家的吃喝拉撒睡。皇家祭祀的神坛，高大巍峨的宫殿，碧波荡漾的西苑三海，几经修复的东苑南宫，在这座红墙黄瓦的背后，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尘封百年的皇城往事，第5集。历史上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叫大明与宦官共天下。咱姑且不论这种说法对不对，单就凭这句话，您就可以体会出这太监在明朝的势力有多大。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明朝24衙门，上到部门负责人，下到底下干活的员工，一水的全由太监担当。这24衙门分别为12监、4司和8局，统称叫24衙门。他们的工作范畴基本上控制了整个皇上生活的各个细节。其中位于24衙门之首的便是司礼监。司礼监，司礼监吗？言外之意就是专门负责皇家一切礼仪的部门。您比如这皇上家的婚丧嫁娶、祭祀礼仪，还有各种刑罚，全都是这个部门负责，起着维护皇朝秩序的任务。不过您别看他在这24监里边排名第一，可这当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就很看重这礼仪部门，关键在于他的权力很大。要说起司礼监能够永争桂冠，还多亏了明朝的皇上一代不如一代。这话怎么讲呢？起初司礼监的主要职能只有负责皇家礼仪这一项，在整个朝廷里边，这个部门并不受重视。早先朱元璋在洪武17年的时候，还特意铸造了一块铁牌子立在宫门口，上面明令禁止太监干预朝政， 所以说在这个部门工作的小太监很受限制。可是到了后来，这当头的皇上除了享受，根本没有心思搭理朝政了，这司礼监也就有了新的工作内容，那就是替皇上批阅奏折。明朝著名大太监魏忠贤就曾经担任过司礼监的秉笔太监，当时他的地位和身份有点代理皇上的意思，所以慢慢的这个司礼监就开始掌控起大明朝的政治命脉。您说这样一个部门，无论是权力还是地位，能不名列前茅吗？现如今景山附近的黄化门街是早先司礼监所在的位置，司礼监的街门按照传统朝西，面朝着皇城御道，以示对皇权的尊敬。随着司礼监工作范畴的拓宽，对于在这儿工作的太监，那也是要求越来越高。早先您只是负责礼仪，识文断字的不是必修课，可是到了后来，工作任务里边多了一项，代替皇上批阅奏折，没点文化基础就不可能胜任。所以为了工作需要，司礼监就开设了学堂，专门负责小太监的文化教育。咱们刚才也说了，在朱元璋当皇上的时候，明令禁止宦官干预朝政，所以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倡宦官都得是文盲，严格规定不许宦官识文断字。您听听这办法做得够绝的，这些太监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想学习想进步那门都没有。司礼监的太监能够走进学堂，能够要求上进，还真是多亏了明朝的明宣宗。那会儿在司礼监工作的太监有几项非常重要的工作，您比如帮着皇上传达圣旨，帮忙把奏章分门别类收集好，以便皇上批阅方便，甚至是在皇上批阅奏章之后帮忙挑挑有没有错别字儿。您说这样的工作要是文盲能胜任吗？所以明宣宗一琢磨，太监不识字儿可干不了这差事，读读书认认字儿，没什么不好的，最起码有了文化就能明事理辨是非呀。所以明宣宗一登基便挑选了七个十来岁的小太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，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。起初这明宣宗并没有单独建立学校，而是请来大学士陈山作为老师，给这七个祖国的花朵开校灶。按照现在的话说，这就是小班授课，讲究质量。可是随着司礼监太监在明朝里涉及的工作越来越广泛，这人才数量可就告急了。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当皇上的时候，瞧见这种急需人才的发展趋势，索性啊，也别小班授课了，直接建个学校，大批量的培养可用之才。朱祁镇还专为这所宦官学校亲笔提名，叫内书堂，校长由司礼监总督担任，德高望重的大太监担任学长。除此之外，特意聘请翰林院的教授级人物来这儿负责授课，最多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学生数量多达四五百人。像普通学校一样，在这儿上学的小太监也有奖惩制度，但凡学习不好，这字儿写得不漂亮，书背不下来，校长上来就是一顿打，轻的打手心，重的趴下，直接扒裤子挨板子。那会儿的体罚可不是现在学生能够体会的，不过也正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叫不打不出息。像明朝第一个专权的宦官王振，就是打这所学校毕业的。司礼监下属的部门有很多，咱都熟悉的东厂就是司礼监的下属机构之一。不过既然咱都说了，这24监囊括了皇家的所有生活环节，所以接下来我就再给您说道这专门替皇帝家保管袍褂鞋袜和服饰的 上衣间。在紫禁城里，不光是皇上，只要是跟他有关系的人，那穿的戴的全都讲究，不同的场合穿戴不同的衣服，不一样的礼节要佩戴不同的饰品。虽然咱现如今啊，在穿着打扮上都讲究百搭，时髦小姑娘要的是一天换身衣服，可即便是这样，要是和早先皇家的穿着服饰比起来，咱现在的水平那也是小巫见大巫。兴许小姑娘说，我穿的都是名牌，但我很负责任的告诉您，您一辈子买衣服花的钱买不了人家一袖子。既然皇家成员穿得如此繁琐，可见相对应的就得需要有个地方来保存，而这个上衣间就是皇家的大衣橱了。明朝的时候，这个上衣间就在西华门外，所属地还有个特别的名字叫袍房，袍子的袍。在这儿工作的太监，别看每天任务就是清点和保存皇家的衣物，可是这承担的风险也不小。话说万历33年的冬天，上衣间里突然发生了一件失窃案。您说这普通人家或者是普通店面，丢点东西也就丢了，可是上衣间不一样啊，能存在这儿的东西不是皇上的就是皇亲的，哪怕是少了一只袜子他们也担待不起呀。况且这丢的还是一件万历皇上穿的珍珠袍。这些太监自打案发那天开始，这心里头就没踏实过。万历皇上那边呢，一听说珍珠袍丢了，当时就找到掌管东厂的太监陈举，要求查明此案。东厂那可是明朝的特务机构，他们的办事原则极其残酷。那年月别说谁落到他们手里了，就是光听东厂的名字都觉得瘆得慌。而且这帮人直接受皇上指派，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有罪，这人八成活不了了。您想想，一件衣服失窃，动用东厂办案，这些太监下场得是什么样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陈举接手这件案子之后，先是来到上衣间进行了一番勘查，紧接着这目标就锁定在自己人身上了。什么意思？陈举怀疑在上衣间里边有太监监守自盗。当时掌管上衣间的有三名太监，叫王乾、王进、王宝，这仨人平时关系啊就不和，一听说陈举怀疑他们监守自盗，就开始互相咬舌。王乾说王进，王进说王宝，王宝掉头再指王乾，反正这仨人啊没一个省油的灯。陈举一看明细啊，这么个问法谁也不承认，得，既然你们自己不说，那就别怪我想办法让你们承认了。陈举有什么办法呀？东厂最流行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，严刑拷问，没罪的最后都能给打成有罪的，这样他们就省事儿了。甭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，最起码这帮东厂的太监好到皇上那儿交差结案去。就看头一个进屋受审的就是王进。王进这人呢，本来身子骨就弱，一顿皮鞭的暴揍之后啊，还没来得及承认呢，打死了。剩下那两位，一个王乾，一王宝，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可是这俩人还真拧，死都不说这东西是他们偷的。皇上一生气，就把这俩人给降为了禁军了。这禁军呢，就是专门由太监组成的军队，禁军。净身的净。首要怀疑对象死了一个，两个发配军队了。虽然都算是处理了，可这案子并没破，这衣服到了没找着。 万历皇上一看这结案报告也没办法，就这么胡闹一通过去了。直到几年之后这风头过去了，宫里边才慢慢传出话来，闹了半天呢，是一宫女儿偷了这珍珠袍，还把这件衣服交给了一个内官，让他把这珍珠全给拆下来，零零碎碎的给卖了。这件上衣间失窃案总算水落石出了。不过您肯定得琢磨，让皇上知道是个宫女给偷了，这宫女不得死十回呀？哎，您还别说，就因为这宫女平时很受皇上宠幸，再加上事情过了那么久了，万历皇上气儿都消了，愣是没追究。您说早先那三位太监死的死降的降，冤不冤呢？咱一直在说这皇城内是服务周到又细致，接下来我就给您举个例子，让您看看这伺候皇上都细到什么份儿上。我先和您说一个词儿，宝钞司。宝呢，宝贝的宝，钞，钞票的钞。这个部门也是属于24衙门的其中之一。听到这儿您肯定认为这是专门印制钞票的衙门，可是啊，这您想错了，这部门跟钱没什么关系。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专门为宫里人制造草纸。草纸说的再明白点，就是上厕所用的手纸。您听听，这皇家的手纸都有专人负责替他们制作，可见这皇城的服务多周到多细致。宝钞司里制作的草纸也分两个等级，一个是专门给皇上制作的，一个是给其他的眷属制作的，或者是啊给这个宫里边工作人员制作的。咱们先来看看这普通草纸都什么样。那个年月的草纸啊，可不像现在的手纸那么高级那么软和，起初这做法也不太复杂，就是把稻草用石灰水浸泡，然后捣烂了，淋出浆来，在火上煮，等到了一定时候，再用小竹帘子把这些浓浆给铺成一层一层的晒干了，这样普通的草纸就做完了。虽然咱们现在早就看不见真东西了，可是通过我刚才的描述，您可以想象一下，当初这种普通草纸肯定倍儿硬。这样的草纸当然不能给皇上用了，皇上那是龙体呀，但凡要是擦坏了谁也赔不起。所以针对皇上，人家宝钞司还有更高级的草纸专供皇上用，相比较起来那柔软的程度可就跟咱现在用的差不多了。不过早在明孝宗以前，这皇上御用的卫生纸可不是拿纸做的，您猜是什么？为了能够达到柔软程度，人家皇上的卫生纸是帛，专门用一种四川野生的蚕丝编织而成的丝帛。不光如此啊，这些丝帛还是一次性的，皇上用完了直接扔。有一回啊，这宫里边有一管事儿的，看见这些上好的丝帛天天用完就扔，这心里头心疼啊。琢磨了半天，这环保的方法还真让他想出来了。他倒是不怕脏，每次皇上用完了擦完屁股他捡回来洗干净了，这么好的东西干什么不行啊？结果这位管事儿的也会想，愣是把这洗干净的丝帛拿回家缝了一个帷帐，弄了一个窗帘。您别看这是二次利用，您可别忘了这是皇上用过的，质量上就是普通百姓家的干净布他也比不上啊。这管事儿的洗了好些日子，突然有一天就被这明孝宗给撞上了。明孝宗不明白呀，赶紧问我说，你这儿怎么还洗这个呀？这不得扔了吗？这管事的一听皇上问话了，赶紧就把自己洗这丝帛的理由全给说出来了。孝宗一听啊，确实挺浪费的，于是一道命令就把这御用的卫生丝帛给改成了卫生纸了。这么一来也免了四川那边还得年年进贡。